第126章，跳槽的地理。放映室里，场面一度变得异常混乱，因为其他人都快急疯了，领头的学生还在认亲。那学生看到油货和秦鸠，激动地叫道：“ 哥！” 宇文踮起脚，努力从油货身后露出脸来，盯着敌方领头：“ 你谁啊？你管谁叫哥呢？叫他们两个，尤哥和秦哥。” 那学生克制了一下心情，又瞄到了后面的吴丽和舒雪，招手说：“ 小吴姐姐，小舒姐，你们也在啊？你还记得我吗？” 他非常懂得抓重点，指着自己的脑袋说：“ 脸可能没有啥特色，但是我这一头奶奶灰应该挺特别的。”“ 是挺特别的。”“迪离是吧？”“ 对。” 迪离特别开心，笑出一口小白牙。“ 哥，他谁啊？”“ 上一次历史统考场的，跟你差不多大。” 舒雪笑眯眯地冲迪离打招呼，补充道：“ 挺厉害的男生，开场排第一呢，小学霸。”“ 学霸呀，那我们没有缘分。” 宇文委委屈屈地缩回去，突然有了危机意识。迪离倒是没什么危机感，他难得见到同龄人还挺高兴。“ 有缘啊，你也是尤哥考试认识的弟弟啊。”“什么人呢？我是亲的。”“ 亲的？那你肯定也很厉害。我叫迪离，你呢？”“ 于文。”“ 于……” 迪离一愣。“ 那是我亲表哥。” 于文讪讪地说。“ 啊，一样，那也是亲的。” 迪离又笑了。迪离同学说话依然很直，但就冲这一句，宇文对迪离的好感度暴涨80分。他们几个是很高兴，但其他人快疯了。“ 别聊了！” 终于有人忍不住了。出生的是一个男人，中等身材，左眼被什么东西挠过，肿得睁不开，但这不妨碍他用右眼瞪着不速之客。诱惑他们倏然收声，抬眼看向他，独眼也不怵。对方确实人多，但独眼扫了一圈，全是老弱病残，没一个能打的。仅有的两个年轻男人是领导者，估计还是看脸和身高选的。这种人他见多了，真货没有就会装。独眼身体紧绷，处于预备攻击状态，手臂肌肉隆起，撑得袖子快要爆开。独眼盯着来人对迪离说：“ 你认识他？那好办了，看在认识的份上自觉一点，这里我们占了，凡事讲个先来后到，给你们2分钟换个地方。”“ 说什么呢？” 迪离不高兴了。“ 人数超了看不见，数数不会，10人以上会引来附近所有镜像人，你看看现在几个人了。”“ 7个。”“ 多少？”“ 7个。” 油火勉强耐住性子。独眼掏了掏耳朵：“ 你再说一遍。” 独眼眨了眨眼，骂了句脏话，然后唾沫星子横飞地指着人说：“ 光你们这一票就8个人了，你们小学数学靠脸过的？” 油火彻底没了兴致。“ 我们算1个人，加上你们6个，一共7个。” 独眼被这种算法惊呆了，迪离也呆了。“ 尤哥，你……”“ 我们组了个队。” 尤火刚说完上半句，就咔咔2声响。独眼已经架起了弩。独眼瞄着尤火说：“ 我不跟你胡搅蛮缠，也不想听你废话。真智障也好，装的也好，都跟我无关。我警告你们，别浪费时间，识相的赶紧滚。”“ 怎么说话呢？叫谁滚？把弩放下来，放下来。”“ 喂，学生。” 独眼对迪离说：“ 看你是小孩，说话又头头是道，所以刚刚给你几分面子，听听你的建议，但不代表你就真是跟算了。” 这话说完，独眼旁边那个黑皮也架起了弩，另一个摸出了弹簧刀，不装友好了。 三人同时对着油货他们像一种无声的威胁。迪离拍了拍背在胸口的包说， 蒜好看吗？谁想当蒜？你别忘了剑都在我这儿，你们弩上就一根，射完没了拿什么吓唬人？ 独眼坏笑一声说， 学生你还没混社会呢，哥哥先教你一件事儿，但凡碰到好东西记得先自己藏一点。 独眼说着背手掏出一把剑来晃了晃，迪离脸色骤变， 我够仗义了，镜像人你们还没见过吧，知道他们有多难打吗？你们抢了一把弩我也不要你们还了，全当是个见面礼，就是狗来了我也得顺手喂俩骨头不是？也请你们心里有点数，见好就收，拿着弩冲挪地方，镜像人不来对你我都好。 油货冷吃一声对秦鸠说， 你挪吗？我懒得动。 我也懒。 秦鸠笑着对独眼说， 我这人呢什么都有，就是没数， 怎么办吧？ 说完秦鸠回头问楚月说， 我以前看过资料，你是不是对弓箭还挺拿手的？ 你看的什么盗版资料啊？哼，不过也还行。 那就够了。 秦鸠把弩往楚月手里一塞， 给我干嘛？你呢？ 对这种不会说人话的我就喜欢打重点。独眼和黑皮扣动弩箭的瞬间，秦鸠拍了拍油货手掌，两人瞬间窜了出去。楚月喝的一声拎起弩箭，第一眼就是一下，射箭的同时楚月还用弩挡掉了对方的来箭，利箭蹭过独眼的脸钉在墙上。迪离心说，哎呀差点准头，结果就见独眼为了躲楚月的箭往右撇了几公分，刚巧直迎油货的拳头。楚月连射三箭一箭没中，却总能把人逼到油货和秦鸠面前。三位前监考官的配合默契非常，收拾人简直一秒技术。刚刚还叫嚣着请你们心里有数的独眼他们，转瞬就背对背坐在了地板上，身上捆了好几道，待遇比那俩打劫的还差。六人小组被绑了五个，迪离就此单飞。 学霸同学，你挑队友的眼光有点问题啊。 余文拍了拍迪离的肩说， 这都是些啥呀？ 迪离也不装了，撇着嘴说， 哪是我挑的队友啊，我运气不好，一进考场就碰到两个镜像人和五个凶神，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学生我能怎么办？我只能靠嘴。 凶神们都被捆了，又碰到老熟人，迪离自然有什么说什么。原来当时镜像人冲过来的时候，小平头顺手抓了迪离挡在面前当靶子，还好迪离反应快，就地一蹲连滚带爬躲过去，这才免了一劫。 他们这么贱呢？ 余文感叹着，手里弹弓噌地飞出一颗石子打在小平头脑瓜上。小平头暗骂了一声，缩着脖子呲牙咧嘴， 对，那奴是我先捡到的，被他们撸了，后来发现脱不开他们的圈子，就干脆在他们打镜像人的时候兜着圈子捡箭，射一根捡一根。你猜怎么着？他们打完一看，漂亮，箭全在我手里了，要不然你以为他们为什么带我？还不是因为弩空了。 迪离狡黠又得意， 难怪，难怪小平头要打劫他们，原来是箭不在自己手里。 进了这里我就开始给他们洗脑，我没弩，他们没箭，还能怎么办？凑合着听我扯呗。你们进来的时候我正跟他们说六人队伍的好处，本来想忽悠他们轮流守夜，弩也轮流用，这样我才有机会。 秦鸠觉得这小孩挺有意思，说，我就说怎么会是六人队伍最优呢？ 正常来说肯定是三人最优嘛，这可是联合考场，哪国的人都有，人都有倾向性，肯定是优先找自己国家的组队嘛，所以组队还是要挑的， 三人组队数量小，容易凑齐，一人抓一把剑，搞死镜像人也相对容易一点。但对我来说，肯定是六人组最优，随便碰到几个人就离了十步远了，他们肯定慌死了，我能趁机跟别的队伍溜走。 迪离嘿嘿一愣，说： 看，这不就跳槽了吗？ 余文叹为观止， 你这么短的时间里想了这么多东西啊。 迪离同学一向不谦虚， 聪明嘛。 余文第一次见到这种款式的学霸，一时间有点不消化。迪离没再刺激他，而是问游霍和秦鸠。 对了，游霍哥，你们刚刚说八个人算一个，究竟什么意思啊？ 游霍言简意赅地跟他说了组队卡，迪离一脸羡慕。 啊，怪不得你们还凑在一起啊。不过我也算幸运了，来联合考场居然能碰到你们。哎，游哥，你不知道，第一阶段考试的时候，我听到广播报你的名字，特别激动。 游霍有点头痛。 报我名字的那是死亡宣告吗？ 不是，我刚开始还是吓到了，都懵了。后来每天都能听到七八回，就， 迪离挠了挠头，接着换话题。 那既然这样，那我们现在是七个人了，数量还行，稍微有点风险，再来一个三人组就麻烦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是换地方吗？还是先窝着？ 说话间，秦鸠已经挑了一把弩箭，正在卸上面的零件。游霍瞥了他一眼，问： 干什么？破坏赃物？ 不敢，我在做鱼饵。 鱼饵？ 拆掉零件，把不能用的空弩放到一楼大厅。没等他说完，游霍就哦了一声，表示明白了，但还是提议说： 哦，拆两个差不多了，装起来麻烦。 亲爱的，你一个主考官，组这种东西要十秒钟吗？游霍啧了一声， 一秒也麻烦。 秦鸠服气地看着他，转头特别迅速地拆了所有零件。游霍抬腿就要给秦鸠一脚， 行了行了，回头我装，不劳大驾。 秦鸠笑着让了一下，拎着空弩箭就下去了。余文愣了一下，咕哝说： 鱼饵掉谁啊？ 过了两秒，余文猛地反应过来，这是要凑十人队开怪呀，还是个送到嘴边的旋转流水席。